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上周五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之后，世界知名黑客组织匿名者向该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宣战。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震惊全世界，除了谴责施暴者以及救治伤员外，更多人也在思考如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今天让我们站在科学的角度和您聊聊如何运用科学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11月17号，我们和各位呢来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咱们国家有什么样的进展。2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9年的11月17号，咱们国家的首台小巨型电子计算机问世了。这台小巨型电子计算机呢，它的编号叫做 NF1000。这什么叫小巨型呢？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下，人类呢习惯上啊把计算机是分为5个型号，也就是根据它的运算速度和规模，分别叫做巨型、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这台问世的小巨型呢是计算机家族当中的新成员，它具备巨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部分的功能，但是呢只有小型机的体积和价格分别呢是巨型机的1%到10%之间。咱们国家的这台小巨型电脑呢，最大特点是突破了传统体系结构和设计思想的束缚，能够把数学表达方式作为一条指令直接进行处理。浮点运算速度是达到了每秒1000万次，系统自长呢32位，可以运用于石油啊、地矿勘探啊、航天航空啊、科研啊、数学啊以及很多的技术工程的领域。但不要忘记，这是26年前，当时是达到了1000万次。我今天搜索了一下啊，在全球超强的500强计算机的榜单当中，这榜单是今天刚刚出炉的，国防科大所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二号是再次名列榜首。在天河二号当中啊，我们所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数据，每秒钟呢可以运行33.86千万亿次，这是全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大型计算机。排在第二的呢是美国的一台叫做泰坦的计算机，平均每秒钟的运算速度是17.59千万亿次。刚才说了，在26年前1000万次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今天已经达到了33.86千万亿次的运算速度，这光是数后边的零都数不出来，但是这也是计算机随着咱们的科技进步大跨度向前走的表现之一。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咱们国家的首台小巨型电子计算机问世了。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说两个新鲜的科研进展啊，这个进展呢挺有意思的，一个呢是关于心理，一个是关于身体，一个有关于中国，一个有关于外国。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国内地的科学家呢最近对外表示，他们研发了世界上首个可以通过肢体动作识别情绪的智能手机应用系统。这说的简单一点啊，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朱廷绍教授领导的团队呢采用了一种技术啊，这个技术未来会落实到一款手机的 APP， 这个手机 APP 呢甚至呢可以和智能手环相联系，比如说可以通过智能手环来表现出佩戴者的情绪，当这个佩戴者的情绪出现激动的时候啊，两个人在一起呢一开始呢是友好的谈判，到最后呢变成了唇枪舌剑，接下来可能要动手打人了，这个智能手环就会嘟嘟嘟的提醒你啊，赶紧离他远点，他可能要伤害你了。

抓互联网的这只手还是得掌握在多数的向往美好生活、向往人类大团结的这个人的手里吧。 对啊，就是正常任何一个技术的发展哈、啊，都有双面性。 嗯， 所以最终哈、啊，人类之所以跟其他的生物不一样，还是因为人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就说生命意义这个东西，要在整个人类的族群里面要深入的去统一，这个时候才能解决哈、啊、一个东西整个人作为一个族群向一个更高级阶段发展的问题。 嗯，好，今天呢我们节目跟大家来聊这个大事儿。其实呢这个大事儿我觉得这么短短的几十分钟肯定是说不明白。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这个事儿的目的呢也很简单，就希望我们可以在面对很多很多啊看似很棘手很难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用一种科学的思维来去理性的对待它。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如果把它比作一个癌细胞的话，短时间内不能把这个癌症彻底的治愈，也许用一种别的方法将它很好的去监控起来，例如说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黑客就能够对它进行有效的打击，把它控制在那里，找到更好的方法以后，比如说未来有更好的医疗技术，咱们可以彻底根治癌症的时候，把这件事儿给它就彻底的治好。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了这个话题，感谢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节目。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远远的天敞开一扇门，听我心愿一声声，悠悠的歌唱出情意深，缓缓随清风飞升，遥遥的梦亮起一盏灯，暖暖甘露夜归人，有的心不会再苦闷，化成热泪一阵阵。但愿人生没有凄冷，但愿平安一层又一层，但愿梦想都成真，但愿情人不离分，但愿世上疾苦不长存，但愿人间没有伤痕，但愿人间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人间没有伤痕，但愿人间。